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意流入眼，看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出现片，红星枝头吹一闹，丽华喜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方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在2018年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发布的北京展映单元首批片单中，《人鬼情》《圣女贞德蒙难记》《敦刻尔克》《阿凡达》《泰坦尼克号》《尽善尽美》这些经典的中外影片，让很多影迷欢呼雀跃。没错，这些被列入特别放映单元的经典影片都是神级作品，随便拎一个出来都能产生爆炸的效果。为了配合2018年4月15日到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在北京举行，那我们的节目也将继续和大家重温经典。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展播特别节目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来自这一次电影节的特别放映单元，美国经典浪漫灾难影片《泰坦尼克号》。泰坦尼克号是美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在1997年拍摄的一部史诗浪漫的灾难影片，由詹姆斯·卡梅隆创作、编剧、制作、导演及监制，好莱坞著名影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凯特·温斯莱特出演。影片以1912年泰坦尼克号游轮在处女起航时触礁冰山而沉没的事件为背景，描述了处于不同阶段的两个人，穷画家杰克和贵族女露丝抛弃世俗的偏见坠入爱河，最终杰克把生命的机会让给了露丝的感人故事。这部影片拍摄成本高达2亿美元，并广泛采用了计算机特效，在当时是成本最昂贵的影片，但是呢，全球票房超过了18亿美元，是1997年至2010年间票房最高的影片，并且获得了1998年第7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等11项大奖。泰坦尼克号在2012年4月4日以 3D 版形式重新发布，纪念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100周年，中国票房是 9.87 亿元人民币，全球票房 3.44 亿美元。至此，这部影片的总票房已经达到了 21.87 亿美元，位列全球票房排行榜的第二位。这是一部史诗爱情片，宏大的场面、经典的剧情、恢宏的主题，上映以来经久不衰。这是全球电影有史以来第一部超过10亿美元票房大关的影片，这也是影史上第二部票房破20亿美元的影片，第一部是影片《阿凡达》。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中文版配音是由中路、德加拉、姜广涛、马海燕、潘舒兰等人的版本，一起来分享吧。 经典展映， 安红，我想你。 天坛奖对决， 老哥呀，到哪里都吃饭。 无忌电影嘉年华。2018年4月15日到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震撼来袭。 北京文艺广播今晚我们说电影倾情打造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展播特别节目。1912年4月15日，载着1316名乘客和891名船员的豪华巨轮泰坦尼克号与冰山相撞而沉没。这场海难被认为是20世纪人间十大灾难之一。1985年，泰坦尼克号的沉船遗骸在北大西洋2英里半的海底被发现。美国探险家拉维特亲自潜入海底，在保险柜中发现了一幅画。拉维特的发现立刻引起了一位老妇人的注意，已经是102岁高龄的 Lucy 声称她就是画中的少女。拉维特将 Lucy 女士和她的孙女儿接到了探险船上， Lucy 看到了那幅画百感交集，而拉维特关心的只有一颗叫做海洋之心的钻石。 路易16曾经戴过一颗大的钻石，皇冠蓝宝石。1792年，他上了断头台。从那以后，那颗钻石就失踪了。有资料说，当时钻石也被砍了，后来被人雕刻成新的形状，成为海洋之心。它的价值超过希望之钻。 哦，在脖子上挺沉的，我只戴过一次。 奶奶，这真的是您？ 当然是我，挺漂亮是吗？ 我查了一下保险记录，当年有人索取了一笔失物赔偿金。您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吗？ 我记得他们家是姓霍利。 霍利，没错，匹兹堡的钢铁大王。钻石是他儿子卡尔买的，打算送给未婚妻。您是起航前1星期买的，出事以后就索赔了。这颗钻石从此就葬入了海底。您瞧日期， 1912年4月14日。 假如您奶奶真是画里的人，那在沉船那天她带过那钻石。 这样一来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了。这些是在您客舱里找到的？ 是我的，简直太奇妙了，一点没变，和当年一样。 露丝拿起了这面镜子，翻过来调过去的看着。 镜子里的人变样了。 您想不想回顾一下？ 随后，拉维特的助手路易斯利用电脑动画给露丝回顾起泰坦尼克号沉船的经过。 好吧，我们开始。船的右侧撞向冰山，对吗？猛烈的撞击之下，船身顿时被撞裂了，咔咔咔，水线下好几处裂口，海水一下子涌进了前舱，水位不断的在升高，很快就溢出了隔水舱。不幸的是，隔水舱比下层要高得多，导致船头向下沉，船尾向上翘。刚开始的时候很慢，后来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直到船尾部完全的翘上了天。那船尾少说也有2到3万吨重，那船无法支撑这么大的压力，结果呢，它折了，主干还连着，但船尾倒回水面，跟船头垂直，船头继续向下沉，不久彻底的断开了。船尾那一半在水面上持续了没有几分钟的时间，于凌晨2点20分坠入海底，整个过程2小时40分。船头是斜着沉的，所以它最终落在半里外的2米半多深的海底。噗噗，精彩吧？ 谢谢你这番全面准确的分析，路易斯先生。不过现在回忆当时的情景，心情可不一样。 您能说说吗？ 露丝女士看着拉维特拍回来的泰坦尼克号视频资料，心情无法平复。 不， 我带她去休息。走吧，奶奶。 不， 露音，请您说吧。 已经84年了。 没关系，想起多少说多少，尽量回忆。 你真的想听完拉维特先生？ 是的。 已经84年了，我还能闻到那股新漆的味道。瓷器和餐具都是新的，床单和被褥也是新的。人们把泰坦尼克号叫做梦想之船，果然如此，的确名不虚传。 1912年4月10日，被称为世界工业史上的奇迹的泰坦尼克号，从英国的南安普敦出发，驶往美国纽约。夫家少女露丝与母亲还有未婚夫卡尔一道上船。另外一边，不羁的少年画家杰克靠在码头上的一场赌博赢得了船票。露丝早就看出卡尔是一个十足的势利小人，从心底不愿嫁给他，甚至打算投海自尽。就在他站在船舷边的时候，杰克听到了他的奔跑声子。 别跳， 走开，你别过来。 来，伸出手，我拉你回来。 不，你别过来，我说的是真的，我要跳了。 杰克示意要扔掉烟头，趁机往前走了好几步。 你不会跳的。 怎么不会？别以为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要跳早跳了。 别分我的心了，走开。 我不能走，我不能袖手旁观。如果你要跳的话，那我也只好跟着你跳下去了。 你别傻了，你会被淹死的。 我会游泳。 那会摔伤。 摔伤？这倒是有可能。不过我更怕的是水里温度低，会冷得让人受不了。 杰克边说边拖着自己的皮鞋和衣服继续靠近了露丝。 有多冷？ 0度，也许还不到0度呢。你去过威斯康辛吗？ 什么？ 那个地方的冬天冷极了。我出生在那个州的北部，在小的时候，我常常跟我父亲在结冰的威索湖上钓鱼。冰上钓鱼就是…… 我知道冰上钓鱼。 对不起，我看你像是个足不出户的大家闺秀。哦，对了，我掉进过冰河里，知道吗？水里冷极了，跟这儿一样。就好像有无数把尖刀在扎你的全身似的，疼得要命，透不过气来，真是比死了还难受啊。我当然不愿意跟着你跳下去了，可我说了，我就不能后悔。你最好还是从栏杆上跨回来，别逼我跳下去。 你疯了？ 别人也这么说，请恕我冒犯，我至少不想干这种傻事。来，把手给我，别干傻事。Jack Dawson。 Lucy Delcate。 这个名字不太好记呀。过来。 露丝把手交给杰克，轻轻转过身，可是脚下一滑，掉下了船栏杆。关键时刻，杰克用力把露丝拉了上来，并且趁机一把抱住她，两个人就这样搂抱着摔倒在了甲板上。露丝的喊叫声惊动了船员，可他们赶过来时看到的画面正是 Jack 趴在 Lucy 的身上，而身边还有 Jack 脱下来的皮鞋和衣服。他们自然误会。 怎么回事？公开，站到一边去，快去把保安员叫来。 喝点吧，孩子。 好。 好大的胆子，你这小子居然敢调戏我的未婚妻，看看我混蛋。 卡尔， 你想干什么？ 卡尔， 想坐牢吗？ 他救了我的命。 他救了你？ 是的，我不小心差点从栏杆上掉到水里，我趴在栏杆上想看想看那个 你说什么 螺旋桨，脚下一滑差点栽下去，多亏了刀子先生，他救了我，他也差点掉进水里。 你想看他想看螺旋桨？ 我早就说过女人和机器没有缘分。 是这样吗，小伙子？ 是的，是的，差不多吧。 小伙子真勇敢，好样的，干得好啊。好了，没事了，大伙接着去喝吧。 瞧，你都坏了，走，快进去吧。 走吧。 我说是不是应该给他点奖励呢？ 哦，当然，诺姐，就给他20块吧。 哼，救了你心爱的人就给这么点报酬？ 露丝不高兴了，怎么办啊？有了，明天晚上请你过来和我们一起用餐，跟我们大伙儿说一说你的壮举。 好，一定去。 那好，说定了。 聚餐之后，美丽活泼的 Lucy 与英俊开朗的 Jack 更加频繁的接触。为了排解少女心中的忧愁， Jack 带 Lucy 不断的发现生活的快乐之处，很快两个人就相爱了。Jack 带 Lucy 参加下等舱的舞会， Lucy 还脱下衣服戴上卡尔送给她的海洋之心钻石项链，让 Jack 为她画像，以此作为他们爱情的见证。就这样， Jack 和 Lucy 已经爱得无可自拔，还偷尝了禁果。卡尔发现了 Jack 为 Lucy 所绘的人体素描与草图，与海洋之心一起放在他的保险箱内，他很愤怒，指使仆人对 Jack栽赃嫁祸。杰克被船警拿货，可是就在这时，泰坦尼克号撞上了冰山。泰坦尼克号的设计师托马斯·安德鲁斯向船员表示，由于有5个舱入水，所以泰坦尼克号将会在1到2个小时内沉没。当露丝和卡尔准备登上救生艇的时候，露丝决定去寻找杰克，结果在警卫室里找到他，他被手铐锁在一条水管上。露丝找不到能够开启手铐的钥匙，几经周折才发现了一把消防斧，他用斧头劈断了手铐后与 Jack 一起逃生。泰坦尼克号上一片混乱，在危急之中，人类本性当中的善良与丑恶，高贵与卑劣更加的分明。很快巨轮从中间断裂，船尾呈竖直90度角下沉，很多乘客因而从高处跌下。杰克和露丝互相紧抓对方，但因为水的冲击力太大还是松开了，但是很快杰克就找到了露丝。 别停下，快上去。好样的，露丝。说好了，露丝。 警察， 把船连接在一起要费点时间，你同不同意？我想写一封投诉信给白星航运公司。每当告别的时候，每当，你明白吗？ 我很冷。 听着，露丝，你会得救的，会活下去，会生好多孩子，子孙满堂。你会长寿的，是死在暖床上，不是这儿。 是今晚，不是这么死，您明白吗？ 我身上麻了。 我赢得船票是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能认识你，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满足了。我还有。一个心愿，你必须答应我，要活下去，不能绝望，无论发生什么，无论有多艰难，快答应我，露丝，答应我，一定做到。 不答应， 一定做到。 我一定做到，我这样一定做到。 他们发现了一扇漂浮在海上的门板，但是门板上只能容纳一个人的重量，因此 Jack 把生存的机会让给了爱人 Luce。 就这样， Jack 在冰海中被冻死了，而 Luce 最终被人救起，之后他过着平静的生活。如今年迈的 Luce 终于向众人诉说了埋藏在自己心中84年的秘密，了却了他的心事。 没查到 Jack 的资料，一点都没有。 当然没有他的资料，因为我没跟任何人提起过他，任何人，连你爷爷我也没告诉他。女人的心就像大海一样深不可测，现在你们知道有个叫 Jack Dawson 的人救过我的命，教我懂得了生命的真正价值。我连他的照片都没有，可他一直都活在我的心里。 老态龙钟的 Luce 讲完这段哀痛天地的爱情之后，把那串他已经珍藏多年、价值连城的海洋之心沉入海底，让他陪着 Jack 和这段爱情长眠于此。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和大家一起重温的是全球票房排行榜第2位的影片《泰坦尼克号》。这部影片奇迹般的卖座使得成为好莱坞20世纪末的象征，也许就像当年的飘一样，詹姆斯卡梅隆也第一次登上了世界商业电影的高峰。卡梅隆戏言，自己之所以拍摄泰坦尼克号这部影片，实际上是因为能去探寻残骸。其实泰坦尼克号当年的票房神话是逆增长的结果。当年这部影片在北美上映后第一个周末的票房只有可怜的2860万美元，但是奇迹就这样发生了。第二周票房达到6000万美元，第三周7000万美元，这部影片连映281天，创下了北美之最。而它的票房更是让人无话可说，全球18亿美元，这个数字直到2010年1月才被阿凡达所超越，票房冠军的座椅坐了12年。在中国，当年出现过盲人观看泰坦尼克号的情形，一位上海的男孩还创下了连续观看14遍的记录，许多影院门前都出现过排队买票的场面。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由著名的歌唱家席琳·迪翁演唱的这首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我心永恒》。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